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十章，针锋相对。袁子峰从小到大最有乐趣的事情就是同厉雨锦针锋相对，自然不会错过如此好的一个时机。听完这话，他立马就笑了。 我当然没什么时间管你俩的事儿，但是你都扯到我身上，我多几句嘴也没什么奇怪的。 你爷爷把你送到我这里住，不是让你尖酸刻薄的。如果期中了成绩还是没办法提高，我会采用非常手段。 什么非常手段？ 送你回去住校，我自认无能，管不了你。 靠！ 袁子峰心里暗骂一声，他是真不想去睡学校那大通铺。袁子峰别的不说，但是真的有点爱干净，学校那群住校的男生都是袜子能堆一个星期不洗的，要和他们一起睡，袁子峰真是想想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他恶狠狠地瞪了厉雨锦一眼， 我的嘴不把门，你的事儿小心我给你抖出去。 哼，你大可一试。 哎，行了行了啊！ 看这两人吵得停不下来，甚至几乎要动手的架势了，李琴叔捏了捏自己眉头，站出来打圆场：“ 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吵的？好好吃饭。” 厉雨锦率先收了力气，低下头开始切碟子里的牛排。袁子峰心里虽然还憋着气，但是没了对手了，怒气无处发泄，也只得硬生生地憋了回去了。李琴叔勉强算是两人之间的调和剂了，如果不是他在的话，袁子峰敢断定自己和厉雨锦同居绝对不会超过一天，仅需要一天他们就能直接打起来，毕竟谁都不是收敛脾气的人。厉雨锦把盘子里的牛排全都切成了小块，自然而然地把盘子往李琴书的方向一推，又将完整的那块给换了过来。李琴书用刀叉叉了一块放进嘴里，脸上露出了真心实意的笑容。 这里的味道果然不错 啊，上次来吃的时候就觉得你会喜欢，自然很入味。 谢谢。 李琴叔笑起来时，嘴角有一个盛满了蜜的小酒窝，望着厉雨锦时眼睛微微发着亮光。袁子峰突然有了一种插不进这两人之间氛围的感觉，毕竟是十多年的感情，即便有再多的矛盾和无奈，他们都还是有默契的。袁子峰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刀叉刮在盘子上发出轻微的响声。 不喜欢吗？ 没。 别管他，这小子从小吃饭就这样，事儿多。 不喜欢就换一样啊，不用给我省钱。 袁子峰心里更不爽了，这次他很迅速地往自己嘴里塞了好几块牛排，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真的没有不喜欢。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坐在一对情侣的面前，虽然李亲叔已经很是收敛，但他们之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氛围还是让袁子峰觉得很不爽。本来期待的共度晚餐变成了虐狗盛宴， 哎，袁子峰没吃几口就要上厕所溜了，他去前台结了账，这心里才舒坦了几分。李琴书结账时才发现结过了，奇怪地看了一眼袁子峰，正要开口，袁子峰却打断了他。我不欠你的。 行吧，现在换我欠你一次了。 啊，你记得你欠我一次。 走吧。 李雨锦扶着李琴书的肩膀，手轻轻地勾着他的脖子，动作随意，亲昵地将他往电梯里一推。袁子峰看着出神，直到电梯要合上了，李琴书才猛地支出来一只手。 哎，愣着想什么呢？快进来。 袁子峰一个跨步迈了进去，站在两人旁边一米左右的距离，他脑子里隐隐有个念头。 原来恋爱是这种感觉啊，谈恋爱的两个人，别人是真的插不进去的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袁子峰有早自习，他喝了红酒后劲儿大，早上还真有点起不来。七点整，李琴书准时提供叫起床的服务，门被他敲得直响。袁子峰发出一声哀嚎，枕头捂住耳朵，想把那声音隔绝在外面。偏生李琴书坚持得很，足足敲了五分钟。哎，母音贯耳啊，袁子峰终于从床上一个鲤鱼打挺起了身了。猛地一下开了门，声音略大了几分。 啊，我睡觉呢。 七点半你们有早自习啊，你小舅不在，我来负责你的生活作息。 袁子峰捏了捏自己的眉角，后知后觉。厉雨锦又出船了。 嗯， 几天啊？ 短则两三天，长则一个星期。你别管他出差几天，你每天七点都要准时起床，这是你爷爷吩咐的，我会坚决执行，争取让你的分数啊能有一个质的突破。 什么质的突破啊？突破三位数？ 基数这么小，想进步是很容易的，只要你稍微用点心。 李琴书一边说，一边把袁子峰推进了洗手间。 你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来问我，不过我得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，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，高中那些题啊我不确定还会不会。 不用问你，我自己也行。 小袁同学，这你就有些过分自信了哦。 我这人从不吹牛逼。 李琴书没再搭理他，将卫生间的房门合上，往厨房走去。 你先洗漱，我给你煎个蛋啊，吃完了我直接送你去学校。 袁子峰含糊地嗯了一声，开始刷起牙来。虽然来这边住打的旗号是李雨锦帮忙补习，但袁子峰仍然不怎么想动手。他一向觉得成绩这种东西是没什么用的，就好像李雨锦考了市状元又怎么样，他走到今天这步还不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有资本吗？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